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53章，关中珠。 这东西是？ 江瑶望着那只四指微长、散发着恶臭与黑雾、似人非人的巨大胳膊，脑海中立即联想起了先前在林子中袭击他们的堕魔妖，而他接下来看到的画面更是印证了他的判断。只见那只胳膊突然用力朝着棺椁边缘一抓，紧接着一颗硕大的丑陋头颅正咧着血口从棺椁边缘慢慢冒了出来。 那怪物不就是？ 周文涛显然也意识到了同样的问题，脸色顿时煞白。 原来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东西就是从这棺材里面出来的。 别再磨蹭了，去石门那边快。 穆剑云一边掩护着众人奔向石门，一边伸手一挥，尸神八蛇再次在其手背的青光中现形，冲着尚未爬出的关外怪物呼啸扑去。然而这一次巨蛇的威力似乎在那怪物面前不堪一击，仅仅一掌之下，八蛇的身影便在那喷薄的黑雾中被撕了个粉碎。 可恶，之前消耗过大了吗？ 穆剑云牙关一咬，但并未就此罢休，而是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随着他左右手臂上两道红蓝铭文微光闪过，两头新的巨兽在空中瞬间成型。只见其中一头高大健壮的白猿怒吼着朝着半只身子已爬出棺材的怪物扑去，一口咬在怪物的肩膀之上，而另一只斑斓猛豹则甩着粗壮的豹尾对着怪物的面门扫了过去。怪物的嘶吼震耳欲聋，连带着整间墓室也开始剧烈震荡。吃痛之下的怪物反应变得越来越大，随着噼噼啪啪的脆响，那些缠绕着玄关的青铜锁链根根断裂，整座棺椁也在这场斗争中四分五裂，将怪物整具躯体暴露在众人面前。 我在这拖住他们，你们快跑！ 穆剑云站定在原地，不断交换手势操纵着两头巨兽。在两世神的攻击下，巨怪的身体上出现道道伤痕，然而诡异的是，那些伤痕却是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愈合着，反倒是那两世神在不断消耗下渐渐处于下风。而随着斗争愈演愈烈，怪物身上的黑气开始逐渐在墓室中扩散，穆剑云的呼吸也明显变得有些沉重。但即便如此，他还是依然决然地挡在众人身后，寸步不移。 撑一会儿，再撑一会儿。 穆剑云咬着牙，在瘴气不断侵蚀下，他额头上开始渗出点点冷汗，隐隐模糊的视线中，他仿佛看到了某个让他既熟悉又敬畏的身影矗立在他面前，用审视的目光凝视着他。 我们穆家千百年来都是灵玉台里的名门望族，你作为我的儿子，作为穆家的继承人，任何时候绝对不能丢穆家的脸。 我明白。 哼，才同时召唤出两个式神就满意了？凭你这样的修炼水平，关键时候又怎么能靠得住？ 我会证明的。 穆剑云神色一凛，手中结印再次变换，与此同时又一道式神铭文在其额头中隐约闪现。只是这一次的召唤似乎进行的 并不顺利，而四周萦绕的黑色瘴气也在这次近乎压榨式的召唤中乘虚而入。一丝丝黑色纹路沿着穆剑云的血管悄悄渗入了他那淡灰色的双瞳中。穆剑云突然脸色一变，扭头吐了口血，而那道正在召唤中的式神铭文也在同一时间暗淡下去。不仅如此，连已召唤出的白猿与猛豹身影也在一瞬间变得透明了些许。 别再硬撑了，快和我们一起走。 江瑶一眼看出了穆剑云状态有异，于是在掩护其他人撤向石门的同时转过身，对着穆剑云焦急喊道： 我要是走了，谁来操纵式神？少废话了，快走！ 穆剑云大喊着，再次屏息运气，这次他没有再勉强自己召唤新的式神，而是双手一抹，从自己的掌心中幻化出一柄蓝色长剑，只见点点淡蓝微光从剑身散发而出，而在这股微光的加持下，先前战斗稍显疲软的两头式神仿佛再次注入了力量，开始与那怪物展开凶狠的厮杀。砰的一声，拼杀带来的震荡愈发强烈，渐渐的木顶上方迸发出丝丝裂痕，并如蛛网一般沿着四周墙体迅速蔓延，碎裂掉落。江瑶眼见情况不妙，赶紧和周文涛一起把墓室尽头那扇半掩的石门拉开，青羽的式神流萤随即飞往石门附近，一条宽阔漫长的甬道顿时在蓝光照耀下显现在石门之后，悠悠通向深处。 你们先出去， 江瑶说着把青羽和周文涛送入门后的甬道，随即转头再次转向穆剑云大声喊道： 墓室要坍塌了，赶快走。 穆剑云手持长剑，死死地盯着不远处那头缠斗中的巨大坠魔怪物，持续的消耗与瘴气的侵蚀之下，他的脸色开始变得愈发苍白，脚步也显得有些踉跄。而就在这时，江瑶突然发现一块硕大的岩石正从穆剑云的头顶上方逐渐松动，眼看着就要直坠而下，而此时穆剑云却似乎浑然不觉。 小心！ 江瑶脸色突然一变，他顾不上周围地面弥漫的裂痕，飞身扑向穆剑云，而与此同时，他体内那股能量海洋也在瞬间的爆发中窜至全身。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坠下的岩石顷刻将两人身躯吞没，而石门后焦急呼喊的青羽和周文涛也在坍塌的石门与落石中渐渐失去了踪影。怪物的怒吼再次回荡，就在穆剑云的身躯被江瑶扑倒的那一刻，白猿与猛豹的虚影也在怪物的攻击中瞬间消失不见。只是这失去目标的怪物并未就此作罢，而是立即将血红的眼眸移向刚刚躲过落石倒在不远处的江瑶与穆剑云两人。 不好！ 江瑶和穆剑云慌忙起身，却发现此时他们已无路可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头发狂的怪物喷着浓厚的黑气奔向两人。而此时墓室的地面也在怪物那庞大身躯的冲击下轰然碎裂，江瑶只觉得脚下一空，在一阵天旋地转中，他便与穆剑云一起双双坠入了脚下坍塌的深渊之中。砰的一声，巨大的身躯无力倒下，重重地摔在了深夜林间的枯枝断树旁，随着一串阴冷不祥的暗紫色火焰在其身上闪过，倒下的魔化怪物身形逐渐扭曲，哀嚎声也越来越小， 最终成了一具焦黑僵硬的尸体。第四只，毫无感情的冰冷话语从林间响起，只见距离怪物尸体不远处缓缓出现一个红发男子的身影，朦胧的月光穿过斑驳的树影，照映出男子那英俊而冷漠的面庞，而在他的身后则跟着一位鹤肤金童的黑发男子。 据你所说，逃进林子的他们一共五头，那现在应该只剩下最后一头了。 饕餮瞥了眼倒在前方的怪物尸体，收起了手中暗紫色火焰，转头看向身后的玄冥，却见对方正神情悲哀地注视着那头被火焰烧焦的怪物，金色树瞳深处似有些许不忍。 怎么心疼啊？ 饕餮说着，脸色浮现出一丝嘲讽的笑容。 如果你一开始就能像我那样把逃出来的他们彻底消灭，而不是仅仅驱逐的话，他们也不至于堕落至此，这片山林也不至于沦为一片死地。 守护他们是我的职责，对他们我下不了手。 玄冥轻轻叹息着，从怪物尸体上移开视线，抬头看向眼前的饕餮，平静地说道， 我只能尽我所能控制他们不去害人，保护那些误入者。 可即便你四处救火，还是有人死在他们手上，事情也变得愈发不可控制，这些都拜你所谓的仁慈所赐。 饕餮注视着玄冥，一针见血地说道。玄冥垂下眼没有说话，而饕餮见对方沉默的样子也没有再多说什么，转身看向一片死寂的林间深处， 只剩下一头了，我们抓紧时间吧，希望那小子不会运气那么被遇上。 饕餮说着正要继续深入密林，此时却听玄冥的声音从身后忽然响起， 如果不重新修复那道封印，只是消灭出逃的那几只的话，根本治标不治本，你应该知道的。 玄冥抬头看着前方停下脚步的男人，金色的瞳孔中似有浮现出某种别样的意味， 要阻止事情进一步恶化，只有亡羊补牢，重新加固那道封印，正如我们在100多年前所做的那样。 哼，又想利用我帮你啊？ 饕餮嘴角一勾，回头看向身后的男子， 我无法下到那个地方，更不能靠近世人，被外界察觉我的存在，所以只有你才能帮我。 玄冥平静地回答道， 那这一次你会给我什么作为交换呢？话先说在前头，我这次没打算再要你的血肉。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次你们进山要找的人类残魂恰好就被束缚在那个地方。 玄冥观察着饕餮的表情慢慢说道，此外我还可以帮你找到那个走失的姜姓人类， 能让你关注到那种程度，我猜那个姜姓男子应该对你来说很重要吧。 饕餮沉默地看着玄冥，不置可否， 当然你可以选择接受与否，毕竟这次事态远比当年严重，危险也成倍增加。 玄冥说着将视线移向饕餮那只缠着暗紫色火焰的右手， 说起来我记得当年你被灵玉台抓住后妖力被人类封印了，不过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 哼，如果我不装成妖力被封印的样子，怕是根本无法像这样自由地站在你面前。 饕餮冷笑了一声，扬了扬手说道， 只有保持这种伪装，才能摆脱那些缠人的追杀，也能以相对自由的身份去完成一些事儿。只是希望你要做的那些事儿不会置你于危险之中。玄明注视着饕餮赤红的双瞳，似乎在其中看到了某种执着。你现在的那双眼和当年来找我索取血肉时的眼神一模一样，你还是放不下当年的那个人吗？ 哼， 饕餮轻哼一声，脸色有些阴霾。只见他抬起头看向天际朦胧的月色，冷冷地说道，100多年了，我一直在寻找那把通向当年真相的钥匙，而如今那把钥匙总算出现了，只不过因为一些原因一时半会儿还不能用。钥匙就是那个姜姓人类。玄明双眼微眯，是的，如果白泽的预言没错，我想要的那个真相一定能通过那个男人找到，所以他现在还不能死。饕餮说着转向玄明，行吧，只要你能帮我救回那个男人，我可以和你一起再次下过封印，就像当年一样。那最好了。玄明点点头，眼中似有些担忧。不过这次的情况与当年还有些不同，有一群人类也掺和进。 轰隆一声，一声沉闷的爆响突然打断了玄明的话语，伴随着地面微微震动，一股不祥的风压从密林深处席卷而来。饕餮与玄明猛地意识到什么，同时抬头望向前方，却见一团黑雾在不远处的林中剧烈迸发，在迷蒙的月色下冲天而起。